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的雪花飘落，但由于水汽条件不好，本市城区依然不会有降雪天气，城区比较适宜交通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上世纪70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朝夕相处。他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谓平凡，何谓伟大，何谓牺牲，何谓永恒。请收听长篇小说《芳华》，作者严歌苓，演播燕姬轩。 我傻乎乎地问刘峰，刘峰，我爸给我烧的是什么？刘峰说他没看，不过他说我爸脱胶的包裹最沉了。我赶紧偷瞥一眼所有的人，希望他们都听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动文人，不再是工资被冻结、每月领12元生活费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电影厂里上班，给女儿烧得起东西的父亲。 嗯，但是没有人留神，我的成分改变和翻身解放都还晕在对刘峰的崇拜里呢。刘峰拎起地上灰狗般的行李袋，说他一会儿把东西给女兵们送来，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拣。不是每家父母都很细心，在包裹上写清名字的，不分拣清楚，万一张三被李四的父母错爱了呢？我们散会前，刘峰拎着那个行李袋回来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拣出去了，可是行李袋一点没见小。刘峰是个人拥有品极少的人，出门又会精简再精简。我们女舞蹈二分队有4个北京人，刘峰从丑陋疲惫的行李袋里先拿出4个包裹，最后一个，第5个，是父亲给我带的，那是体积最可观的一个包裹，塑料袋在当时可不被看成环保垃圾，而是值得爱惜、一用再用的好东西。父亲一定是专门弄来这个印有北京友谊商店店标的双料大塑料袋，那样的华美、 让塑料袋盛装的无论什么都是华美的。下面是刘峰的原话。 啊，肖穗子，我打电话到你爸电影厂招待所，跟他说对不住，会议安排的特紧，电影厂离城里远，我又人生地不熟，这回就不拜访您了。我还说，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肖穗子让带的信投到邮筒里给您寄过去。你爸问我住在哪家招待所，我说哎呦，我还真说不清，我是头一回来北京。第二天一大早你爸就找上门来了，我还真纳闷你爸是怎么找着我住的地方的。你爸说打听个招待所还不容易吗？你爸非得请我吃饭，我说哎呀叔叔不了，我们会议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汤。你爸说哎，四菜一汤有啥吃头啊，他非要请我吃北京烤鸭。我告诉你爸，会议代表不能随便离会，吃了午饭还要分小组讨论。你爸这才算了。晚上你爸又来一趟，送来了这么个包裹，还非送我一条烟。我说哎呀叔叔我不会抽烟。你爸说让你烧这么重的东西，三千里地过意不去啊，问我不抽烟喝不喝酒啊。我说那就更不会了。你爸爸又说哎呀那你说说看你还不会啥呀，我看看还能不能找点你会的送给你。我说叔叔您就别客气了，不就烧点东西给肖穗子吗，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刘峰把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急切和渴望做报告一样的叙述了一遍，跟他开导我的语调差不多。我那场历时半年的纸上谈爱暴露之后，情书全被缴获了。刘峰在两所院墙之间的骑楼上找到了我，我手里拿了一根背包带，头顶上有根结实的横梁。多年前不知调过多少军阀大户的丫头小姐，刘峰一把夺过背包袋说，肖穗子你好糊涂。组织派刘峰来挽救我来的正是时候，晚一步那就太晚了。肖穗子你千万不要悲观，背思想包袱，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刻苦改造自己，大家还是会欢迎你归队的嘛。浪子回头金不换，就给大家看一个金不换怎么样。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转述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或者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说哎，那个不是我说的话啊，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所以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的放到一对引号之间。刘峰对我爸的描述语调虽然乏味，还是让我鼻子酸了，能够想象出一个做了好多年阶级敌人的父亲怎样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爸爸想送刘峰礼物，看起来是犒劳刘峰三千里地当马帮运货的辛苦，实际上是拉拢刘峰为了他不得意的女儿。刘峰是全军学雷锋标兵，政治光环好歹能罩着我一点儿。逆境让爸爸这样的人学庸俗，学拉拉扯扯，正是这一点让我感到心酸。吃晚饭的时候，北京有一商店在我们全体女兵和部分男兵当中已经著名了，本来 北京友谊商店也是一个著名的所在。据消息灵通的北京兵说，进那个商店的都是特权人士、外国专家、外交官、华侨、中国出访代表团成员。那里头人民币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汇券，是一个有着自己专门货币的小世界。我父亲此刻的身份高低，那大家可想而知了。其实父亲是没有那份特权的，但是父亲在北京混入的社会阶层竟是那种特殊身份的人物。后来，那是很后来了，已是刘峰在中越前线负伤之后，何小曼因为背着一个伤员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是沾了一位谢姓大导演的光，蹭他的护照进了友谊商店。1976年，这位导演身边有许多人为他写剧本，这一大帮人的名字叫做集体创作。我爸爸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帮人被叫成集体创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晚上排练或班务会之前，我们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短短一个小时的自由，我们得紧张的消费。阴暗角落偷个吻，交换一两页情书，借一帮一对红调调情，到心仪的但尚未挑明的恋人房里去泡一会儿，以相互帮助的名义揉揉据说扭伤的腰或者腿。那一个小时的自由真是甘甜，真是滋补啊。及至后来游逛了大半个世界，拥有着广阔自由的我，仍然为30多年前的一个小时的自由而垂涎。那一个小时当然可以供我们加餐，就是吃零食，官方伙食那是不值一提的。每星期四吃豆腐，每星期五吃面条，每星期六吃包子，这是可预期的好伙食。剩下的多半个星期是不可预期的坏伙食。那零食的重要性就在于此，缺乏零食的严重性也在于此。所以刘峰给我带来的简直是一夜爆发的财富。对了，刘峰在跟我交接那个友谊商店大包裹时，还转达了一句爸爸的嘱咐，叫穗子分给小朋友们吃。从小到老，爸爸把我的所有朋友一概称为小朋友。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翻身的喜悦，当主人的自豪。刘峰千里迢迢带来了我的大翻身，刹那间平民成了土豪，让所有人开我的仓，分我的粮。我头脑里响着狂欢的唢呐，动作里全是秧歌。我拆开塑料包，光是巧克力就有2公斤。12平方米的宿舍里顿时各种霓虹彩幻的糖纸铺地。我的虚荣，我的梦想，父亲懂得，全部成全我。通过刘峰，我们的雷又峰，让我做一回暴发户败家子儿，大把大把的来自友谊商店的人民币买不到的高级货舶来品，让我分给平时施舍我的小朋友们。嘿，接着这个给你啊，你尝尝啊。第二天早上的毯子工功课，刘峰照常站在毯子边上，抄跟头的活苦，全军标兵还接着干这个。 这是我们一致的内心独白。我们这帮女兵最轻的80斤，最重的也有100出头，坏伙食让人长胖，那个时代我们就明白。一个半小时的毯子工功课，刘峰等于干一份额外码头搬运工，把我们一个个掀起来，在空中吊个过，再放到地上，还是需要轻搬轻放的易碎货物。最初刘峰之所以摊上这份搬运工，就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搬运我们。超工师傅是这样扎架势的，双腿岔开，岔成2肩的宽度，少许弯曲膝盖，像一个骑马蹲裆步停在了半途，同时两个小臂交叉，拳头握起，往你背下那么一垫，再猛往空中那么一掀，由丹田发出一声闷吼，走。刘峰为什么要吼这一声？那你去问问码头搬运工为什么要喊号子。超工的是要借助被超工者的助跑起范腾跃，共同完成一个侧空翻或者前空翻。刘峰的不幸在于我们谁也不真正起范，更不腾跃，态度就是领导让练毯子工的，领导让练这些老石子跟头的，那就让领导派的人帮着翻呗。于是刘峰每天对付的就是我们这一个个人形麻包。走走。哎，超工不仅累还影响自己呢。像刘峰这种翻跟头的人最讲究下身轻，腿要飘，而超跟头恰恰相反，重心重量都要放在腿上，恶果是腿越来越重，跟头也会越翻越砸夯。抵消这恶果的办法刘峰也是有的，至少他自己相信他是有办法的，那就是拿大顶。据说拿一个小时的大顶能抵消10个小时的搬运，因此毯子工课堂上我们一串跟头翻下来一律蹲着休息，刘峰一律拿着大顶休息。每搬运我们一个小时，刘峰要花15分钟拿大顶，这么头朝下脚朝上倒着空一空，似乎能把沉进腿里的重量倒腾回去。刘峰一边拿大顶，两腿还在空中不停地抖了，看起来是把他自己当成一个装豆子的竹筒，或者装水泥的纸袋，颠倒一番，抖了抖了，水泥或者豆子就会被倒灌到另一头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那时假如一个男兵给一个女兵弄东西吃，无论是他买的还是他做的，都会被看成现在所谓的示爱。1976年春节，大概是大年初二，我万万没有想到刘峰会给我做甜品吃。我被堵在了宿舍里，看着对同志如春天般温暖的雷佑峰，头晕眼花，把我的情书出卖给领导的那个男兵，在我心里肯定粪土不如了，但不意味着任何其他男兵都能填补那个男兵的空缺。我晕晕地笑着，脸大红，看刘峰把一个煤油炉从纸板箱里端出来，在我们三人共用的写字台上支好，坐上一口漆黑烂炭的小铁锅，锅盖掀开，里面放着一团油乎乎的东西，刘峰告诉我那是他预先和好的油面。他还解说他要做的这种甜品是他老家的年货，不逢年过节 舍不得这么些大油大糖。说着，刘峰对我笑。哼，刘峰的笑是羞涩的，谦恭的，笑大了，还有一丁点赖，甚至无耻。那时我会想到无耻这层意思，16岁的直觉。现在回忆起来，刘峰的谦恭和羞涩是有来由的，似乎他本能地知道标兵不是个本事，不能安身立命，不能指望这个吃饭。这是刘峰的英明，这是他的先见。刘峰又笑了笑，下巴示意手里操作的甜品，土家伙，不过好吃，保你爱吃。我心里空空的，刘峰每一句垮音十足的普通话里都在里面起回音。雷锋也干这个，用弄吃的示爱。在我混乱并且阴暗的内心，主要感觉竟然是受宠若惊。刘峰不单是团干部，人家现在是党委成员了。他从帆布挎包里拿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一团黑黢黢的东西，一股芝麻的甜腻香气即刻侵入我混乱黑暗的内心。刘峰把面团揪成一个个小坨，在手心迅速捏扁，填上黑黢黢的芝麻糖，飞快地搓成一个大圆消，又轻轻地压扁。我看着他作坊工人般的熟练，连他复员转业后的出路都替他看好了，开一个甜品铺子。锅里的菜油开始起泡，升起炊烟。刘峰说，把你们全屋的人都叫过来吃吧。我放心了，也失望了，为自己的自作多情臊了一阵子。我们同屋的三个女兵家都不在成都，一个是独唱演员林丁丁，家在上海，另一个就是香艳性感的郝淑文。刘峰又说，他其实已经招呼过林丁丁了，中午林丁丁在洗衣台上洗被单，刘峰就邀请了他，没明说，只说晚上有好吃的，4点钟食堂开饭，少吃点。原来丁丁是刘峰请的头一个客人。刘峰又接着说，小好馋嘴，早就跟他央求弄吃的了。哦，原来第一个受到邀请的是郝淑文呢。郝淑文跟哪个男兵要吃的会要不来呀？他动手抢那些男兵的，他们都欢迎呢。我看清了局面，三个同屋蹭吃的是我。我问，那小好人呢？刘峰说，放心吧，他一会儿准到。刘峰推开了窗户，窗外是一条没有人走的窄巷子，排水沟又宽又深，偶尔有起夜的女兵偷偷地往里头倒便盆。沟那边是一所小学的围墙，从来听不见念书的声音，总是咚咚锵锵地敲锣打鼓，给新下达的最新指示报喜。围墙非常老，砖头都粉化了，夏天苔藓绿丝绒似的，偶尔冒出3-2丛野石竹。刘峰手和嘴都不停，话已经转到我父亲那里去了。 听众朋友，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